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帝皇叔》，星灵原著，边疆工作室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和数月前出京南下穆天府被莫名其妙掳上马车不同，这一次太子行辕在人府外足足等了一上午，直到正午人府大门开启，任安乐才伸着懒腰走出来。据过往的百姓所言，任将军将一府侍卫留下，只带了一个英气悍勇的丫头，这做派倒也符合他一贯的脾性。待行辕出了京城，人人皆叹，在上将军府外，他们的太子爷简直将后代重臣这个词儿显现到了极致。当然，那是对任安乐这个女土匪。要是搁在别人身上，朝堂上一个藐视君威的罪名都算轻了。不过这次出行与上次倒也有些异曲同工之处。任安乐一踏上太子马车，便如上次一般开始呼呼大睡。别说请安，连个正眼也没落在等了他一上午的韩烨身上。韩烨看了他一眼，斜靠在一旁，目光深沉，也不知在想些什么。马车颠簸了两日，队伍行到临西府，知府一早便迎到了城门外。任安乐在马车里睡得昏天黑地，被问候声吵醒，不耐烦地拱到角落里，不小心碰到桌机，碰出了沉闷的声响。他哼了哼，转个方向继续埋头大睡。韩烨瞧得好笑，掀开布帘朝窗外巴巴等着的知府摆了摆手。知府瞥见马车内的光景，露出一个心领神会的眼神，默默领着太子行辕进入了别庄。夜晚，任安乐酣睡醒来时，已经躺在了别庄书房的软榻上。他踢开被子，望着书桌前看书的韩烨，有些晃神。 醒了，这里是临西府，今晚我们就在这里休息，明早再启程。再过一日便到了。 我还以为你会马不停蹄地赶往花园山呢。 今晚十五，临西楼的灯会远近闻名。你睡了一整日，我们出去走走。 韩烨起身走到任安乐面前，任安乐这才看见韩烨穿着一身长服，挑眉道： 殿下不担心化元山出乱子？ 只要忠义侯问罪，他们自会散去，无需多虑。 任安乐见韩烨一眨不眨地盯着他，撇撇嘴，懒懒地从软榻上爬起来。 臣遵旨。 瞧着任安乐一身邋遢就要往外走，韩烨拉住他朝内房里指。 哎，我让人准备了温水和衣食，换了再出去。 韩烨说完，不等任安乐反对，就径直出了房。任安乐看了看自己皱巴巴的衣袍，摸了摸下巴，摇头晃脑，踱步进了内堂。半刻钟后，书房门被打开，韩烨站在院里，抬头微微一怔，眼底露出清浅的笑意。任安乐立在回廊上，高挑的身姿，长发高高梳起，一身素白的广袖流裙，腰间系着一根锦带，零星的嫣红梅花点缀在袖口处，眼眸璀璨，气质静雅。见惯了任安乐着将袍穿劲装的利落模样，韩烨没想到他竟然也极适合大晋贵女的装束，雍容贵气，像是天生便契合他一般。任安乐见韩烨半晌未动，大步走到他面前，摆摆手： 哎，走了。 就是这性格也太过利落洒脱了。 临西府离皇城不远，一向平安富饶，每月十五的灯会吸引着临近城池的百姓相继而来。此时街道上挂满了各式各样的动物灯笼，行人川流不息。韩烨寻了个契机，趁侍卫不注意，拉着任安乐窜进了人群。待侍卫回过神来，两人早没了身影。一条小巷内灯火有些暗， 任安乐朝拽着他秀摆的寒夜道， 殿下不是向来最喜欢循规蹈矩，今日怎么如此玩闹啊？ 我少时性子叛逆，时常带着安宁悄悄出宫，当年紫渊不喜欢皇宫，我也曾偷偷带他出去过。那年京城的元宵灯会，我花了十个铜板套了两只灯笼兔送给了他。第二日听宫人说紫渊的生辰是正月十六，我急着和舅舅出京巡视京畿，便临时写了封信，说将那对灯笼兔作为他的生辰之礼。也不知道他嫌不嫌我小气，如今一想竟已有十年了。 殿下的记性真是好，连这点小事也记得清。 我记得住，只是不知他还记不记得。 寒夜朝小巷外走去，任安乐脚步一顿，抿了抿唇，跟在他身后。小巷外万家灯火，繁华热闹，他远远瞧着寒夜的身影，不知为何竟觉得有些单薄清冷。两人都不是习惯闲散度日的人，漫步走着，一时有些沉默。远处喧嚣声传来，随着人群行走，望见百姓围成圈，两人一时好奇，凑近了才瞧清是临西府龙月堂举行的射箭比赛。场内百米远处摆着三个箭靶，右边搭着一个高台，高台中央以三根铁线悬挂着一个精致的木盒，据说木盒里的彩头是龙家的宝贝。龙月堂是江北有名的制造焰火的世家，世代钻研焰火，皇宫节庆燃放的焰火爆竹皆是龙家御供，算得上是正儿八经的皇商。而龙月堂的老宅就在临西府。临西府的射箭比赛每月十五的灯会都有，龙月堂的老爷子一年前挂木盒时说过，只要箭射得准，木盒自己就会打开，彩头便归此人所有。只是连中红心者不在少数，木盒却从未开启过。众人也不知射箭的条件到底为何，虽每一年一众武者用尽方法去射红心，却皆无功而返。久而久之，这里的射箭比赛也成了临西府的一项传统。今日许久不曾亲自出府观看射箭的龙老爷子亲至，是以高台前格外热闹。此时广场外围了数十人，每当有武者三箭皆中时，人群中便会响起友善的欢呼声。毕竟那个木盒挂了这么久，也没人指望谁能轻易夺下魁首。这比试算是有些稀罕，两人觉得有趣，停下来看了半刻钟后，已经再无人入场。高台上的老者显然有些失望，看情形正欲离开，任安乐朝寒夜摆手 走吧。 他走了几步才察觉身后无人跟着，一回头瞧见寒夜径直朝场内走去，微微一愣。寒夜生得一副温文俊美的好相貌，一身贵气，面露威仪，一时场中有些静默。高台上的老者来了兴趣，问道， 这位公子也来试试手气？ 龙老爷，可是只有临西府的人才能射箭。 当然不是，谁想来都行。看公子穿着不似好博彩头之人，可是有些缘由。 龙老爷走到高台边，颇为疑惑。这其实只能算是街头杂耍之流，又是商贾举办，每月上场的舞者虽多，但有些脸面的世家公子自恃身份，从来不会参与。 龙老爷，我下个月成婚，还没想出送什么礼物给未过门的妻子，今日路过临西府也是碰巧，所以上来试一试。 听见寒夜的话，周围的百姓明显一愣，默默将眼光挪到和寒夜一同出现的任安乐身上。人群中慢慢响起意味不明的笑声，不少姑娘望着任安乐的眼底有着羞涩的羡慕。任安乐挑了挑眉，见寒夜一副温润如玉、高洁凛然的模样，走出人群，神情坦然，一挥袖摆。 当家的，你且去吧，若是拿不回彩头，你我之间从今以后 便不提嫁娶，只言入赘。 这位姑娘看来是性情中人，公子可要用点心了，要不然贵府失了传记者，可是我龙家的罪过了。 他摸着胡子说得自信满满，退到高台角落处，眼底有些老顽童的狡黠。一旁已经有人将弓箭递到韩烨手上，韩烨将弓拉至满月，三箭按于弦上，一次三箭接中靶心，不是没人试过。众人见韩烨也是如此，不由有些失望，嘘声连连响起。韩烨恍若未闻，他朝四周扫了一圈，目光落在人群中截然出众的任安乐身上，半晌未动，眼神温暖柔和。人群渐渐安静下来，不再哄笑。任安乐微怔，神情有些疑惑。突然间，韩烨转身拉至满月的弓箭随之转移，以惊雷之势直朝高台上方射去。轰然声响，众人还未回过神，便瞧见悬在半空的木盒落在了地上，因撞击力过大，扣锁断裂，木盒支离破碎。黑夜之中以箭射断铁线，简直神乎奇迹。里面藏着什么东西瞧不真切，但看着台上破碎的木盒和神情意外的龙老爷，众人面面相觑，突然明白过来，木盒一直以三条铁线挂在高台上，龙家说的射箭准者拔得头筹，原来竟是这个意思。摆着的箭靶只是障眼所用，从始至终所谓的射箭不过是世人的心态罢了。韩烨弃了弓箭，走到任安乐面前，勾了勾唇角，一言不发拉着他的手朝人群外走去。韩烨指尖传来的温度有些灼手，任安乐微怔，却未挣脱。 有声剧《帝皇叔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